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82集。 店里空调的温度恰到好处，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味道，却不流于低俗。 欢迎光临。 一个年轻女子从后方出现，她穿着白色套装，露出空姐般的职业笑容。这个女子并不是唐泽雪穗。 啊，毕姓监员，我们预约了。 听金枝这么说，女子行礼说道： 监员先生您好，我们正在等候您。 和惠里一起行动的时候，金枝尽可能用监员这个姓氏。因为如果用别的，有时会里会反应不及。白衣女子问道： 今天您要找什么样的衣服呢？ 适合她的，夏天到秋天都可以穿的，要有型但不要太花哨，穿出去上班也不会太惹眼。她刚入社会，要是太出风头她会被欺负。 好的。 白衣女子点头表示明白。 我们有衣服正好符合你的要求，我现在就去拿。 女子转身的同时，惠里也转向金枝。金枝轻轻地向她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里边出现了另一个人，金枝看向那个方向。唐泽雪穗像穿梭于衣饰间一般，缓缓地向他们靠近，露出微笑。那笑容一点都不做作。因为他的眼中同样流露出的满是温柔的光，竭诚款待来电顾客的真诚像光晕一般自雪穗的全身散发出来。 欢迎光临。 雪穗微微地点着头，他的视线没有离开过金枝和惠里，金枝也默默地朝他点头。 您是监员先生吧？听说是小种先生介绍您来的。 是。 预约的时候，对方已经问过介绍人了。雪穗微偏着头问道： 您是小种伊诚先生的朋友？ 是。 点头应答之后，金枝心中暗想： 为什么他提起的是伊诚，而不是康晴呢？ 今天是为夫人置装？ 不，是我侄女，她刚进职场，我还没送礼物呢。 金枝笑着摇了摇手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太冒失了。 雪穗微笑着垂下长长的睫毛，这时刘海飘然落在脸上，雪穗伸出无名指撩了起来，这个动作着实优雅。金枝不禁想起了外国老电影里的贵族女子。唐泽雪穗应该刚满29岁，这么年轻，他是如何培养出这种气质的呢？金枝感到不可思议，他现在能够了解小种康晴对他一见钟情的心境了。但凡男人，大概没有人能不受他的吸引。白衣女子拿出了好几件衣服，向惠里介绍，询问惠里的意见。 需要什么尽管说，选适合你的衣服。 惠里转身向着他。挑了挑眉毛，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，眼神分明是在说：你根本就不肯给我买，还说什么呀？ 小种先生还好吗？ 好，还是一样忙啊。 不好意思，方便请教您和小种先生的关系吗？ 啊，我们是朋友，高尔夫球伴。 哦，高尔夫球。啊。 雪穗点了点头，那双杏眼的视线落在了金枝的手腕上。 好棒的手表。 啊？ 金枝用右手遮住了手表。 啊，别人送的。 雪穗再度点头，但金枝觉得雪穗脸上浮现的微笑改变了。一时之间，金枝还以为是露了马脚。被雪穗看出了这只手表是向小种借的。小种在出借的时候曾经告诉过金枝： 别担心， 我没在他面前戴过这只表。不可能露出马脚的。 金枝环视着店内说道， 哎，你这家店真是不错啊，要备齐这么多一流商品，想必需要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。你还这么年轻，真了不起。 谢谢您的称赞，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，还是得继续努力。 你太谦虚了。 是真的。啊，您要喝点冷饮吗？冰咖啡或者冰红茶，也有热饮。 那么，请给我咖啡，热的。 好的，请您在那边稍等，我马上就送过来。 雪穗指向放置沙发和桌子的角落。金枝在一张看似意大利制的猫腿式沙发上坐下，桌子兼做陈列架，玻璃桌面下精心布置着项链、手环等饰品，上面没有标价，但想必是商品，目的显然是在客人稍事休息时吸引他们的目光。金枝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万宝路与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也是向小种借的。点着了火，让整个肺里吸满了烟。金枝感觉紧绷的神经缓缓地松弛下来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竟然会紧张，只不过面对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优雅的气质是怎么来的？究竟是如何培养，又是如何磨练的呢？ 金枝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栋老旧的两层建筑，吉田公寓。那是一栋屋龄高达30年的老房子，至今没有垮掉，令人不可思议。金枝上周去过那里一趟，因为唐泽雪穗曾经住过那里。听了小种的叙述，他决定先查明唐泽雪穗的身世。公寓四周有不少又小又旧的房子，应该是战前便有了。住户中有好几个人还记得当初住在吉田公寓103室的母女俩。这家人姓西本，西本雪穗是唐泽雪穗的本名。由于父亲去世得早，他与生母文代相依为命。文代据说是靠兼职来维持生活。文代在雪穗6年级的时候亡故了，据说是死于煤气中毒。虽然被视作了意外处理，但附近的主妇声称，也有人说好像是自杀。在当地住了30几年的主妇悄声说道， 西本太太好像吃了药，而且听说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。他先生死得突然，日子过得很苦，不过最后还是没搞清楚，好像就当作意外了。 经过吉田公寓时，金枝特意走近了一些，绕到了后面。有一扇窗户敞开着，室内一览无余。屋里的隔间除了厨房外，只有一间小小的合适。老式的五斗柜，破旧的藤篮等靠墙摆放，合适中央有一张没有铺上棉被的暖桌，应该是用来代替矮脚桌的。桌子上放着眼镜和药袋。金枝又想起了那位附近主妇的话， 现在公寓里啊，住的都是老人。 他想象着一个小学女生和年近40的母亲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情景。女孩或许就着暖桌全冲书桌做功课，母亲则一副极度疲惫的模样准备晚餐。这时金枝感到内心深处纠结起来。在吉田公寓四周打探的结果，让金枝注意到了另一件奇异的事情。那是一桩杀人案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